好高兴咧，再一次嚟到大家中间，听得清楚嘛？好啊。咁咧就今日同大家咧去分享神嘅说话。咁啊，首先同大家咧下睇一睇，有冇经常睇到呢一个嘅即系呢个 sign？ 又或者教会系咪周围都有啊？大家有冇从来谂过？原来这个的字 exit 是跟我们所读的圣经出埃及记有关。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者知道呢？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去过希腊旅行？ Exodus 是来自希腊文。如果你去过希腊旅行，搭过他们的地铁的话呢，各位有没有留意他们的出路出口是写着希腊文的什么呢？ Exodus， 还有这个是他们路上的铁路，地面的铁路出口都是写着 Exodus。 不过你说我们去旅行团，我们呢搭不到地铁的，没机会。不过你可以留意街道的路牌呢，都是写着 Exodus， 不过是用希腊文的大草。现在这里原来 Exodus 呢的意思就是呢有两组字， Ex 就是 out， Godus 就是个 way 或者那条路，所以 Exodus 呢就是 way out 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读的出埃及记呢，原来 Exodus 就是呢当时呢翻译圣经的时候呢将这一卷的 书名译做 Exodus， 而呢这个字后来我们今日的英文，很多的英文字其实是数以万计都是源于希腊文的。举个例子，我们的英文字母叫做 alphabet， 你知不知道是来自希腊文的哪两个字呢？希腊文头那两个字母叫做 alpha beta， 所以 alphabet 就是来自希腊文的头那两个字母。又或者 philosophy 其实是来自 philio 和 sophia。Philio 是跟人有关， Sophia 就是智慧。各位，有人去寻求智慧叫做什么？哲学。所以 Exodus 呢也都是衍生出呢就是呢英文的 exit， 就是呢出路。但是各位知不知道呢，原来出埃及记、摩西五经，其实每一卷的希伯来文的书名呢全部都是用他的那卷书的第一章第一句，几乎就是第一个字。所以呢原来出埃及记的第一个字呢是叫 Shemot， Shemot 就是呢名字的意思。如果单数呢就叫 Shame， 众数呢就叫 Shemot。 而呢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比较长了，因为从文化背景就将它翻译成就是以色列的众子各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就记在下面。不过原文呢就是第一句呢就是叫做 Shemot ben Israel， 所以呢是呢以色列的众子，就是呢他们的名字，所以第一个字叫 Shemot。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中文圣经又译作出埃及记？原来我们都是受了有一本的翻译本叫做七十字译本的翻译影响。那为什么希伯来文叫名字后来又搞出了叫 Exodus？ 原因就是呢全世界第一本的圣经翻译本呢是哪本呢？就是叫做七十字译本。当时就是当时的皇帝找了十二支派 每个支派有六个的文士组成72人的一个个团队，将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所以 round up 就称为74译本。那你说为什么会无端端又会翻译希腊文圣经的呢？各位，神的带领真是奇妙。请问今日我们的国际语言是什么话呢？英文，是不是？2000年前的国际语言是什么话呢？是希腊话，希腊文。所以呢，没什么人识希伯来文，除了他们自己的族群。结果神的计划就是这么奇妙，就是将一本神的话语翻译成当时的国际语言。请问谁翻译的？如果当时的一般人是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不过因为当时的埃及，因为希腊帝国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不过他早死了嘛，他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结果呢没有说到谁去承继他的皇位，终于由他下面四大将军瓜分了他的版图。其中一个叫做 Ptolemy， 这个将军瓜分了埃及，结果他的世代呢就是说占领了埃及。而呢这个即 Ptolemy the Second，这个 Ptolemy the Second， 他要起一个当时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叫做亚历山大图书馆。那你有这么大的图书馆，当然要有重要的书籍。所以当时呢，有人告诉他，这一卷的希伯来的圣经，你知不知道有提到你的？这个皇帝他会发觉很奇怪，为什么有一卷的圣经和提到我呢？大家有没有读过但以理书第七章，提到有四只兽，第三只兽描述有一只的豹，有四只的翼，所以是很快速，是横扫欧亚非的版图，是不是？好了，这只的豹其实就是描述希腊帝国。不过有没有查经读过啊？这一只的炮啊，有几个头啊？有四个头啊！今晚大家呢下回去可以看一看。所以当这个皇帝发现，哇，原来圣经里面有提到他，请问他喜不喜欢这本书啊？当然喜欢了。所以动用国家的力量，将一本的希伯来圣经翻译成为当时的希腊文，是第一本的圣经翻译。所以今日我同大家讲的信息，就是来自这个这样的背景，翻译成为的今日我们都是译去做出埃及记，离开的意思了。那摩西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为什么神要呼召摩西呢？3500年前神为什么要呼召摩西？原来圣经一早已经是讲了。首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有提到，神他看见他们的苦情，亦都听见，亦都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神说向我要下来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为什么神要救他们啊？因为神一早已经点啊，神一早讲咗，佢话我纪念神同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嘅约，所以神曾经系同以色列人咧系立咗一个嘅盟约，所以神咧吓，我答应咗，我唔可以咧系咧反悔，所以当佢见到以色列人受害嘅时候，佢就系即系话系一个 right timing 嘅时候，就要将佢哋带走啦。咁啊，我哋成日讲以色列人住咗响歌山地，大家知唔知道歌山地响边啊？嗱，而家我哋睇见呢一个嘅地图，歌山地咧就系呢度好高。好啦，嗱，歌山地咧，其实咧见到吓，咁大家你见到呢一个三角有一条嘅河流，呢一个就系咧尼罗河。 咁我哋又称嗰个称为尼罗河三角洲。凡系河流从上而下咧，佢个冲力咧多数都系一条直嘅河流。不过去到下游嘅时候咧，通常佢就会点啊？佢就会变成个 delta 噶啦。我哋嘅 Fraser River 都系咁啦。我哋都有一个咩地方啊 ？Delta 系嘛？就系、是、咧下游佢就会咧系变成一个三角洲咁嘅意思。咁咧呢一个嘅尼罗河三角洲系适合人住嘅地方。咁啊，所以咧我哋见到咧吓，当时嘅歌山地其实就系响尼罗河三角洲。嗱呢一个就系咧我哋传统过去读咗好多年主日学。我哋見到咧以色列人出埃及嘅路線圖，係咪嚇？咁我哋見到咧，從蘭塞蘇葛起行，咁咧大家如果舉起兩隻手指咧，你就會見到咧一隻嘅手指，睇先嚇，咁樣舉啊，呢一邊呢一隻嘅手指咧嚇，就係咧蘇如士灣；另外一邊嗰個手指咧，就係叫阿卡巴灣。所以傳統咧，你讀主日學讀咗好多年咧，應該就係指到咧，佢係過呢一條嘅蘇如士灣嚇，即係呢一個蘇如士灣。咁所以咧，就以色列人咧就係咁樣，就係40年啦嚇。咁最後過約旦河去迦南地。大家有冇聽過過去20-30年有一個新嘅講法，就係話咧唔係走過紅海咧，喺蘇如士灣，而係咧喺阿卡巴灣嚇 （Aqaba Gulf）。原因因為過去呢20-30年發現喺呢一度個海床下邊有一條，即係有一塊好大嘅盤石，即係話如果嗰度咧嚇啲水止住咧，嗰度就有一條嘅路可以咧係俾人行過。仲有喺呢個嘅Aqaba Gulf 嚇深海海底咧，發現咗有嗰啲嘅 chariot 馬車轆，嗰啲變成咗珊瑚。原來凡係變成珊瑚咧，都要經歷有成幾千年嘅時間，先至會變成珊瑚。仲有就係咧，喺呢一度咧嚇，呢一度有一塊好大嘅廣大嘅平原啦嚇，能夠可以咧容納200,000人咁嘅意思啦嚇。咁啊，仲有舉個例子咧，就係咧，你記得咧嚇，呢一度其實就係沙特阿拉伯嚇，呢個寫Arabia， 其實咧即係今日嘅沙特阿拉伯。咁咧係古代嘅米甸喎，記唔記得？阿摩西嗰个嘅岳父住喺边啊？米甸，所以种种嘅原因吓，咁咧就近年嚟咧吓，你可能有机会听过呢一个嘅新嘅讲法。不过各位，无论行边条路过边一个个海，对我哋嘅信心有冇影响咧？系一啲都冇影响，系咪？因为如果你再要研究，仲有一个嘅第三个可能性，就是今日希伯来人教佢哋嘅细路哥吓，凡系喺学校要上堂咧学嘅圣经，佢话我哋嘅先祖系过嗰个嘅叫 Red Sea， 唔系 Red Sea，OK 吓，芦苇海细好多，所以各位吓，我哋咧吓，我哋可以去研究，但系。總知道我哋咧，知道咧就係咧，即係話佢哋目的地只有一個，無論行邊條路。好啦，如果行最原本嗰條路嘅西乃山咧，就係咧而家你見到呢一種嘅西乃山嘅情景，有可能我哋在當中曾經爬過呢一個西乃山都唔定嚇。咁至於新嘅呢個講法咧，喺米甸嘅西乃山咧，就係而家大家見到嚇山頂上嗰度係黑色嘅咧，就係咧嚇一個古時曾經爆發過嘅火山嚇。咁啊，不過由於沙特阿拉伯佢哋咧就一向以嚟都唔歡迎遊客，直到2019年終於開放俾遊客。OK， 所以你而家有興趣，你可以申請到咧嗰啲旅遊簽證。 不過2019年9月才開始呢是批那些的旅遊簽證。請問幾時開始 COVID 啊？2019的12月啊，所以呢都沒什麼人去過，大家呢你有機會呢可以有這個計劃。所以過去呢以色列人無論行哪條路，總之呢他們呢就是有一個目的地。不過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這班以色列人他們呢整天都是埋怨，他們對神沒有信心。我們都知道他們在十二支派派每一個支派派了一個代表去窺探迦南地，結果十二支派回來的時候，請問多少個報惡信呢？10個。多少個報好的信息呢？2個，就是迦勒和約書亞。結果當他們回來10個報惡信，他們說我們沿著那條路上去，見到那些高大的阿納族人，我們他見到我們，他們見到我們，我們就好，他看我們好像蚱蜢。下一句才糟糕，我們看自己都好像蚱蜢。結果沒得打了，終於以色列人就在埋怨了。埋怨什麼啊？我們死了，我們死了。 你有沒有讀聖經經常發現他們在埋怨？每一次埋怨都在說我們死了，我們死了，甚至乎去罵摩西，難道埃及沒有墳地，你要我們死在埃及嗎？所以呢，思想一下，或者呢，神會說哦，你們想死啊？那結果是怎樣？就讓你們死在旷野了。所以上一代的人怎樣？凡是不信那些呢都死在旷野。但是神答应过，我要给你们有一个的应许之地。神有一个的计划在这班以色列人身上，因为神要他们要离开多神的信仰，要恢复一神的信仰，所以他带以色列人要离开。终于下一代起来，下一代终于进入迦南美地。不过无论条路有几远，但是呢人的信心软弱，很多时候就是耽延了很多的时间。各位，其实灵程路上3500年前的这班以色列人，我们读的圣经其实对我们都是有一个的影响。3500年前的这班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软弱，但是同样今天我们走这条的灵程路上，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都要去一个的迦南美地，我们最终安息的地方。不过在这一段的灵程路上，我们都很多时候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有失去信心的时候。特别当我们遇到不顺利，遇到有困难的时候，甚至乎有时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会有软弱，可能我们都会曾经做过一些是对不起我们的主的事。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以色列人，同样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所爱的儿女们。所以我们要了解，不是因为这位的神是可以虾，而是我们经历到原来我们这位的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很感谢神，以色列人怎样经历神的带领，以色列人怎样经历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属神的儿女们，我们同样都是经历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在我们身上的这位的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神呼召摩西，神呼召摩西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有关的经文，所以呢我在这里都撇过不读了。最后神就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各位，原来在神呼召摩西去成就这个救赎的计划呢，原来当中呢都涉及到一班的妇女，不是单单呢 吓，用阿摩西一个嘅男性。嗱，我想俾大家了解，最近咧我做咗一个嘅研究，系同咧女性有关嘅。咁啊，自古咧，我哋喺父权制嘅社会里嘅社会制度咧，有冇发觉啲女性咧通常都唔系几受重视？嗱，我哋好多有啲中国文化背景嘅吓，都有呢一种嘅经历。不过，嗱，喺出埃及记里边咧，大家知唔知道其实神嘅救赎嘅里边出现咗好多妇女？举个例子，当摩西出世嘅时候，原来有好多妇女咧吓，喺佢身边咧系保护或者系营救。嗱，包括咗佢嘅妈妈约基别，包括咗有两个女性修生婆，包括佢嘅姐姐米利暗。包括埃及公主，包括埃及公主佢嘅嗰啲个薄皮，哇！所以原来咧吓，喺神嘅计划嘅里边咧，神系使用女性去参与好多救赎，即系参与佢嘅救赎工作。所以今日咧吓，我哋见到吓神带领佢嘅工作，带领佢嘅子民吓，我哋见到咧神同样重用男性，同样重用女性。所以我哋見到咧平安堂弟兄姊妹們，我見到你哋咧全民皆兵，男女一同起嚟咧去侍奉神嘅神嘅恩典，俾我哋可以參與侍奉，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寶貴嘅恩典。嗱，當摩西咧由 B B 長大，咁啊感謝神咯，佢又住咗喺王宮，因為俾個埃及公主拯救咗。咁啊，當佢長大嘅時候，由於佢一路係受緊佢媽媽嘅希伯來嘅思想影響，所以佢好清楚自己係一個希伯來人。但係當佢知道希伯來自己個同胞喺出邊咧係受苦，所以長大咗之後，有一日佢就好想出去睇下咧嗰啲嘅同胞受苦有幾苦。好啦，有冇印象？大家有冇讀過呢段聖經嚇？期間佢見到有一個埃及人，正是在殴打他自己的希伯来同胞，结果是怎样？发生什么事？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他杀死了这个埃及人。那结果阿摩西怎样？摩西就要走佬了，是不是？因为他杀了人。我想问，为什么圣经这么详细记载这件事？为什么我们在座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读过他这件事件？原因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知道，一早已经是埋下了摩西心爱同胞的伏笔。所以神去选召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神选召摩西是因为除了是神的主权，亦都神拣他都要知道这个人他是爱同胞。所以他愿意去被神使用，和他本身他心爱同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摩西他就是牧养他的岳父米甸祭司叶剔罗的羊群。所以这里就是提到他已经是去到在米甸的沙漠那里。40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逃犯，他就住了在沙漠旷野。好了，各位比较一下，如果他还住在皇宫，他的生活是怎样？他会吃些什么？现在他住了在沙漠旷野做牧羊，他又吃些什么？不要想着日日可以 barbecue 羊啊，他们不可以这么 luxury 的生活。所以他们过的生活其实就是 很贫苦的那种生活。所以摩西其实在这40年里面有神他那个计划，因为他在米甸那里真的逃之夭夭嘛，已经是没有人捉到他了，所以他在那里可以重新过去自己的新生活。咁佢咧就系做咗咧系牧养佢叶剔罗嘅外父嗰啲嘅羊，其实 神在这里是训练摩西一个的重要功课，就是他要默默的去受这个训练，怎样去做牧养羊群带领的功课。所以呢，这四十年呢圣经没什么记载，就是因为呢他在受训的过程要寂寂无名，要呢即是呢没人知道。但是经历了这一段的四十年之后呢，我们就明白原来是为了要将他铺排在第三个的四十年。那各位请问摩西一生几多岁？120岁。他有三个的四十年，第一个的四十年我们知道他生活在皇宫，第二个四十年我们知道他生活在米甸，第三个四十年我们知道他在旷野。原来在这三个四十年有神的个目的。第一，他要在去埃及生活的时候在皇宫才有机会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如果不是日后怎样写摩西五经呢？还有藉着第二个四十年神要训练他作一个牧人的原则，而第三个四十年神就是要他带领百姓存着柔和和谦卑的心。所以作牧人或者要带领以色列人，如果还是呢傲气横秋的时候呢，这个是不适合。结果神就是要他操练过，经历挫败重新再起来充满柔和谦卑的心，就是一个做牧人带领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好了，当神说呼召他摩西摩西，神藉着超自然的方式向摩西显现，其实是突显神要呼召一个不平凡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摩西，如果我们是好像摩西那么不平凡，我们要祈求一些不平凡的呼召的话，其实我们 都可以、最好不好了，是不是？但是神今天如果要呼召我们任何一个人，不一定是好像摩西，或者一定要做什么的、领导人，或者要去做传道人，我们每一个的侍奉岗位都是一个的侍奉神的机会。所以教会更加是一个宝贵的侍奉的一个的机会。但是呢，当我们呢听到神的呼召，不一定好像摩西，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凡人，所以藉着圣经，藉着讲道，藉着诗歌，藉着弟兄姊妹的信息分享交流，已经是有神去个心意和我们来到去显现。当摩西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请问摩西是不是立刻信服神的？不是。我们知道摩西一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原来他都是一个普通人，他都有他自己的他那个的拒绝。首先他很想走到他的荆棘丛中，被你见到荆棘烧着火，但是烧不烂，烧不着，你都很想去看看，即是好奇嘛。但是神说不要再行前，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神是烈火，所以神要保护摩西不要再行前来。跟着他说将你的鞋脱下来。各位，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都有不同的脱鞋文化的。我们现在生活在加拿大，你都成日脱鞋啦，不是说你回家，你去到人家家你会怎样脱鞋？为什么你去到人家家要脱鞋呢？这里都很兴去看看一些 open house 的，是不是？你 open house 一入屋，那个的经纪都会跟你说什么？不该除鞋。即很多很多时候脱鞋有不同的文化，这里的文化就是告诉我们，你脱鞋的心你是怎么想的？不要弄污糟人家屋嘛。 但是原来古时的脱鞋文化又不是的。嗱，你记得路德事件，你记不记得阿波亚斯啊？吓，波亚斯要娶路德的时候，哦，原来我哋的传统咧就是另外一个咧系更加近亲咧，先至咧有呢、这、一个即系娶阿路德嗰种嘅即系嗰个 priority。咁但系呢一个近亲咧，佢就话我放弃。咁啊，波亚斯就要求乜嘢啊？除鞋。记唔记得啊？攞住佢对方嗰只嘅鞋，第一系代表乜嘢啊？佢放弃呢个权利。第二系乜嘢啊？就系我而家有证有据，唔可以退，即系唔可以反悔。OK， 嗱，咁啊好啦，咁啊摩西呢一个嘅文化又系乜嘢咧？嗱，另一种嘅脱鞋文化咧，原来系指到咧一个人咧不洁。我来到一个神圣的地方，我要将我的不洁要脱下来，所以代表一个人的最不洁的东西就是那对鞋，所以我来到神圣的地方我要脱鞋，因为我要尊重这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当时为什么神要叫他脱鞋，这个是当时他们的情况。而摩西啦，见到神，佢咧遮住自己块面，原因系乜嘢啊？佢好想匿埋遮住自己。各位，神要揾摩西，佢可唔可以净系遮住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咧避开神呢？请问神见唔见到佢咧？神见到，神知道一切。好啦，神呼召摩西，好出名。摩西有好多个拒绝的理由，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摩西他有些什么的理由呢？摩西说，他说我不配，我是谁呢？各位，你有没有发觉其实我们都好像摩西的？有时当有人邀请我们要做什么侍奉的时候，啊，我不配， I'm a small potato， 哎呀，没人听我的，自认乜嘢啊？自认没有资格，我哋都几似摩西噶啊！好啦，跟住如果佢哋问我，佢叫你叫做乜嘢名，我又唔识答，先至出现自有永有呢一个 term 啫嘛。所以咧，摩西佢自认缺乏信息，我唔识嘢噶。仲有，佢哋一定唔信我噶，佢哋唔会听我讲噶。各位，有时我哋都系咁噶。哎呀，你找第二个啦，他们不听我的。自认缺乏什么？缺乏权柄。自己有时都会觉得是这样。还有，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是绝口笨舌。有一个翻译说，我语无伦次的。什么叫语无伦次？经常乱讲话，经常都讲不对。自认是缺乏口才。咁啊，仲有摩西咧就唔接受吓，咁啊有一个翻译咧吓，而家啲中文翻译咧吓多咗吓，咁咧有一个翻译话求求你派你该派嘅人去啦。如果我哋而家再加多两个字，俾你加多边两个字啊？求求你派你该派嘅人去啦，拜托，系咪啊？唔该你啦。自认缺乏能力，我唔得噶吓，你揾第二个啦。仲有，即使佢愿意去见法老，摩西都怪责神：你唔会救佢哋噶啦。自认我唔会成功嘅。仲有，摩西自认自己系一个好差劲嘅讲者，佢话我讲嘅嘢咧唔会俾人接纳噶。自认说话笨拙。我想请问，神呼召咗摩西？一句，摩西用了几多个理由去拒绝呢？我们一起去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哇，使不使啊？各位，神呼召摩西，但是呢，他用了7个理由去拒绝，求神都帮助我们。最后呢，摩西呢，他咧就话：我唔配，我唔确定，我冇准备，我冇办法。 各位，真相是什么呢？是摩西，我不想。不过请问摩西最后有没有接受神的呼召？有，最后他经历的就是 God guides, we obey。 当我们是服从，我们是信服的时候，不是我们做，而是我们经历神在当中，祂带领，更加见证是神的工作，更加见证有神的神迹。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盼望摩西的经历都是我们的经历，盼望神要呼召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我们愿意就是 God guides, we obey。 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不是我们在做，而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会见证到是神的工作。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工作，我们愿意去信服的时候，就好像摩西一样，只要我们信服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经历神一路保守着我们，没有偏离到轨道。而且我们也要明白，以前的人信服神好像经常要流着两行的眼泪去到神的面前去顺服。但是各位，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其实我们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神使用你，神选召你，是神要将最好的东西给你。所以当我们明白原来神要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拒绝。神要使用你，神要祝福你，神要将最好的东西赐过给我们。所以但愿我们都好像是摩西一样，神向摩西保证他会与摩西同在，并且准备好要帮助他的子民，神一定会做他自己的工。所以我们愿意成为流通的管子，但愿我们好像摩西一样，一个人愿意信服，祝福了整个自由民族，又或者祝福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得自由。所以呢，摩西一生三个的40年，第一个40年有人说 I am something， 第二个40年描述摩西 I am nothing， 第三个40年描述摩西 God is everything。 各位弟兄姐妹，你在哪个阶段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见证 God is everything。我能我不能，定是说神是全能的神？但愿门乐会平安堂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见证神是那位全能永活的神。